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49集，唐范入阁。对刘杰而言，他推荐刘健和唐范等人，也不是因为赏识刘健唐范，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朝野上下被御史言官弹劾次数最多的，不是首辅万安，而是刘吉刘阁老。因为皮厚心黑不怕弹，刘吉甚至被冠上刘棉花的美誉。可刘吉脸皮再厚，面对前仆后继源源不断的弹劾奏疏，内心也是惆怅忧伤的。身为人臣，谁不希望自己有个好名声呢？所以这次他举荐刘健等人入阁，其实也是因为刘健、徐普、唐范他们官声清正，众望所归。刘吉举荐了贤能，自然也可以顺便洗刷一下自己那并不太光彩的名声。未免两败俱伤，万安最终还是同意刘吉的提议。于是经过停推之后，唐范也入了阁。不过他的排名尚在刘健、徐普之后，也就是说，在内阁里，唐范属于垫底的老妖。但老妖总比不入阁好。作为大明帝国的权力核心，内阁向来是所有臣子的最终追求。甭管内阁里面如何论资排辈，在外人看来，能够入阁就意味着成为大明宰辅。从此外人称呼唐范便得用唐阁老才更显得尊敬。像唐范这样年方而立的内阁宰辅也是绝无仅有的。此时距离他当初在刑部担任一个小小的主事也仅仅过了5-6年的光景。唐范升迁速度之快，着实令人瞠目结舌。大明朝能有这般际遇的，似乎仅此一份。然而旁人只要仔细想想唐范做过的那些事情，似乎又不觉得惊奇了。一个人想要走到什么样的位置，就得要有相应的能力来匹配，否则就算他气运冲天，也终究有不灵光的时候。在内阁那样的龙潭虎穴，庸才就只能沦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被同僚羡慕嫉妒的唐阁老，在内阁过的其实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滋润。没进内阁的时候，大家仰望此处，难免带上一份因不了解而产生的神秘感。等真正置身在其间，才会发现，这日子和各种滋味，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在皇帝不管事的情况下，内阁每日需要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要文件，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和指示。大明疆域广阔，这也就意味着每天都会有刻不容缓需要紧急处理的奏疏如雪片般堆在阁老们的案头上。有时东边河水泛滥淹没农田，往往西边某府的百姓却正处于旱灾蝗虫的肆虐下，地方官员叫苦连天，声泪俱下，内阁宰辅们又不可能亲自去视察，所以不管哪份奏疏看起来都是那样可怜，那样需要援助。然而国库的钱粮又是有限的，先拨款赈济哪边，哪边可以先放一放，这些都需要内阁来判断。有时候如果判断发生错误，那么就意味着会有成千上万条人命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消失。在唐范等人入阁之后，内阁人手相应增加，每人分摊一部分工作，照理说工作量已经尽量缩减了。不过 每个人依旧每日天不亮就入职，一直到下午各衙门散职之后，内阁成员大多数时候还要留在这里讨论公事、批阅奏书，其中辛苦非一言两语所能道尽。虽然被诸多诟病，作为首辅的万安也并不是像常人想象的那样，每天只要奉承一下皇帝，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能稳坐首辅的位置了。在阁臣们商议政事的时候，首辅需要主持会议，更需要对大家议而不决、意见不一的事情进行汇总，并做出最后决策。一些重大事情上，即使已经由其他阁臣批阅好，首辅依旧需要重新审核一遍，以便确认意见可行以及不出纰漏。由于皇帝现在将重心放在了修仙而非朝政上，内阁的责任和工作量无形就增加了许多。很多决策实施之后，朝臣一旦有所不满，都会认为责任在内阁身上。此时身为首辅，万安就必须承担比其他阁臣更多的职责。这些都是唐范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另一面。原先他在外头时，总觉得万党成天闲着没事儿，处处与自己过不去。但现在亲眼所见，万安能够当上首辅，自然不是光靠溜须拍马、一无是处的。最起码，他的组织能力就远比其他人来得强。而他也知道了，万党的核心其实并不是万安。确切地说，万党之所以能够在成化朝屹立不倒，很大程度取决于皇帝对万贵妃的宠爱。没有万贵妃，就没有万党的存在。虽然万氏没有直接干预朝政，但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万贵妃对当今太子极为不喜，无时无刻地希望太子换人。所以，一直以来万党都是与太子对立的。不过这些事情，充其量只是让唐范对万安的了解更深入一些，并不意味着他对万安、刘吉等人就有好印象了。由于万贵妃巨大的影响力，为了巩固地位，万安不惜放下文臣的身段，跟万贵妃万通姐弟俩攀上亲戚。另一位阁臣刘吉也跟万贵妃家结了姻亲，这使得他们的利益与万氏牢牢绑在了一起。行事以万氏之喜为喜，以万氏之物为物，完全失去了宰辅大臣的原则和气量。这才是大家讨厌万党，背地里腹诽万安等人的真正原因。唐范现在身兼刑部尚书之职责，不仅要处理内阁那一摊事情，还要每日抽空回刑部一趟，可谓奔波繁忙。幸而刑部现在需要他拍板的事情并不算多，大部分都由右侍郎彭义春代劳了。早在唐范当初还在刑部任主事之时，这位老先生与他的交情就不错。后来唐范离开刑部，与他还一直保留着联系。唐范回京重入刑部之后，之所以能那么快上手，也离不开彭义春的支持。所以在他入阁之后，便上书举荐彭义春任刑部尚书，也好让自己从永无休止的公务中解脱一部分出来。刑部在六部中地位并不如何重要，所以唐范入阁又身兼刑部尚书，也无人提出异议。常人身兼数职，只怕高兴还来不及，巴不得不要交权，正好内阁与六部两头担。但唐范却连代尚书的位置都还未做熟，就忙不迭地举荐旁人，连汪直都笑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即使如此，每三日一回的内阁会议依旧是唐范所头疼的事情。不止唐范一人如此觉得，所有内阁成员都与他感同身受。比如今天文渊阁的议事厅中，首辅居于上首， 众人分作两排，眼看沙漏走到了身时，该译的事也译得差不多了，大家都暗暗地松了口气，心想今天总该可以按时散职了吧。 最后还有两件事想拿出来与诸位议一议。 一听万安这话，大家便都下意识挺直了脊背，静待首府下文。 文渊阁的直房有四间，原先的阁城也不多，一人一间正好，但如今人数增多，就显得有些拥挤了。陛下仁慈，听闻此事之后，说是部人见到宰府们为国事操劳，连当值之所都如此狭窄，便要从内库拨款对文渊阁进行修缮扩建。 大家一听他说的是这件事，不由精神一振，都点点头。刘琦更是接道： 陛下一片人心，日理万机，还不忘体恤臣下，实在令我等这些做臣子的感佩不已啊。 万安有意停顿片刻，静待众人消化完这段话，才继续道： 不过如今样样都要用到钱，内库也不宽裕，咱们为人臣子的更应该为陛下分忧解难，而非雪上加霜，所以我让陛下不必从内库拨款，而改由从国库拨钱修缮。 众人无语，忍不住腹诽：你说你想讨好天子没关系，却非拉着大家下水，将这难得的福利也给拒绝了。最郁闷的是，大家还不能提出异议，还得说万首府你拒绝的好，因为古往今来就没有哪个当臣子的逼着皇帝出钱给自己修缮办公场所。所以众人面色古怪，却都说不出话来，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将万安问候了多少遍。万安环视周遭： 怎么，诸位以为不妥？ 他正等着哪个人忍不住跳出来说不妥，然后就可以给对方扣上不忠的帽子，顺便在皇帝面前告告状的。不过可惜得很，一个都比一个沉得住气，就算直房狭小住得再难受，也坚决不当出头鸟。刘吉甚至笑道： 元翁所言甚是，咱们当臣子的理应为陛下分忧才是，怎么还能给陛下添麻烦呢？不知您要说的第二件事是？ 这第二件事说来也与钱财有关，陛下想重修重真万寿宫。 这重真万寿宫其实就是一座道观，在元朝的时候与白云观齐名，不过现在就只剩下白云观了。元末战火的时候，崇祯万寿宫逐渐被废弃，现在成了御马监辖下的草场。不过皇帝心血来潮想要重建，想来是有原因的，在场众人不必问也知道，这其中肯定少不了李自行等人的怂恿。皇帝自从身体不好以来，对方术越发痴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像李自省、赵玉芝这样的人就因此得到了重用，甚至还被安排到像通政司等重要的位置上。如今内阁之中与其勾结的也不在少数，彭华之所以能够坐在此处，也是因为通过结识李自省而搭上了万安的门路。 啊，敢问元翁，此事我为何从未听陛下说过？ 此事我也是昨日入宫才听陛下提起。 内库的钱财如何支使，自然是由陛下说了算。陛下若是要拿这笔钱去修崇祯万寿宫， 咱们做臣子的也不能拦着，是不是？不知元翁为何要特地与我等说起这件事呢？ 哼，装模作样的老狐狸。陛下的意思是，要重修崇祯万寿馆不是件简单的事儿，这必然是个大工程，内库的钱可能不够使，所以想垂询各位的意思。又知你是管户部的，依你看，咱们要如何回复陛下才是啊？ 万安一说，大家就都望向刘吉。刘吉不想答应，因为他现在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名声。如果点头让皇帝从户部拿钱去修道观，他这个管户部的阁臣就会被言官们往死里骂。但如果不答应，就会得罪皇帝。想及此，他就笑道： 我虽掌管户部，但此事事关重大，却非我一人能说了算，还得由元翁和诸位决定才是。 万安对他这种打太极的推诿态度很是不满。 国库眼下尚有多少存银？ 不足百万。 那也不算少了。陛下自登基以来，处处节俭，从未有劳民伤财之举。如今难得想重修一座宫观，这也不是什么大事，难道就不能拨出50万两吗？ 陛下的事就是臣子的事，若是50万两就能重建崇祯万寿宫，我岂能有不答应的道理？不过好叫元翁知道，这笔钱是兵部早就定下的，说是要给北边驻军添置过冬的衣裳，我也做不了主啊。 刘建是管兵部的，闻言就道： 不错，确有此事。元翁，这50万两是我在半年前就与刘公说好的了。 万安阴着脸没说话，最后还是彭华道： 元翁，不如先让大家回去思量一番，明日再做讨论。 接连被刘吉和刘建驳了面子，万安心里很不痛快，他扫视众人，丢下一句那就散会吧，便气鼓鼓走了。这样的会议开的是既没有效率又没有意义，不过唐范静恬默作，管的又是最说不上话的刑部，一般情况下也轮不上他发表什么意见的。见众人都离开了，他也收拾收拾东西，跟在刘建后面走出去了。出了宫门，刘建先走一步，唐范见今日难得散得早，便想绕到那个常去的馄饨摊子去买点葱油饼回家。刚走没几步，就听见有人喊住他： 唐阁老。 唐范回头一看，是魏茂。 唐阁老。 魏茂匆匆几步跑过来： 我说老魏，别人喊唐阁老也就罢了，你跟着喊什么？都把我喊得不好意思答应你了。 这样才显得敬重，不瞒您说，小人是奉了汪公之命来的。汪公说晚上请您吃仙云馆的菜，让您散了职之后先别走，直接去仙云馆等他。 换了平日，唐范定要两眼放光的，此时他却笑道：那可对不住了，今晚我得回去吃饭，否则家里何东师一生气，我是要跪搓衣板的。魏茂先是愣了一下： 你又没成亲，哪来的何东师？ 再转念一想，不由一脸无语。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唐范就已经转身上轿子走人了。像唐范如此爱好美食的人，能够不为美食所动，拒绝汪直的邀约， 那肯定是一件很反常的事情。不过唐范的身份今非昔比，连汪直见了都得行礼，自然不是区区一个魏茂能拦得了的。他要走，魏茂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强拦。那头唐范匆匆回到家，还未踏进门，就先闻到扑鼻而来的饭香。原本应该毫无亮光的屋子，此刻看过去却是灯火通明。秋夜里，仿佛让人打从心底温暖起来。他微微露出一个笑容。今日也是巧了，随州近来事情不多，而唐范也能提前回来，不需要再窝在内阁里，对着万首府那张脸下饭了。他连进门的脚步都要轻快几分，一路穿过外院与内院连接的月亮门走入饭厅，便瞧见饭桌上摆着好几个菜，都是自己平日里最爱吃的。边上一盏酒壶，两个酒杯，两双筷子，想想也知道是谁摆出来的。